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醒在一个早不早晚不晚的时候，外头雨声磅礴，再度入睡有点困难。雨势太大，在这高楼顶上，周迷总有种心惊感，好像世界也将倾塌。谭燕西也没睡着，两人听着彼此的呼吸声，也都知道对方醒着。微妙的气氛，雨声做背景音，又似在做他们的开场白。谭燕西出声： 你买的那二手书放我这儿好久了，还打不打算要了？明天我找人给你送过去。 好啊。 倒是这几本书你看的比什么都宝贝。 他们是绝版的，这回不买可能下回去就已经被其他人给买走了。 你要真跟他有缘分，不会错过的。 周迷顿了顿，摇头，忽而认真地开口： 我室友学日语的，他很喜欢一个词，一期一会。当然现在也被用得太泛滥了，而且有的人一知半解，经常误用他的意思。其实他的本意是一生一面，适当珍惜。 他清灵的声音混杂雨声，实在是很好的催眠曲。谭燕西听得很入神，几分迟缓的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笑了声。 所以，那回，你愿意上我的车？ 周迷没想到还会被反将一军，不作声了。谭燕西忽然支起身体，沁亮了一侧台灯。周迷眯了眯眼，不解地看他。谭燕西低沉的声音里有点懒散的困顿感。 这不是好一阵没见了吗？想看看你。 他当真认真地看他，那目光里极有深意，却又无限的温柔，温柔到近乎纵溺。周迷怔然。其实一度他以为今晚谭燕西亲自来接他，给了他台阶下，他却还是不知好歹，可能这一回是真的要闹掰了。原来就是峭壁边缘行走的一段关系，时时刻刻命悬一线，是怎么莫名其妙的把这一命续下来的，他都想不通。这会儿灯火亲暖，讲无关紧要的废话，像他们假期在巴黎的街头，手臂擦过手臂，走过亮灯的橱窗，聊天气，聊食物，聊久远的琐事。怎么办？他不得不承认，他还是贪恋，又觉得自己所求的像个笑话，说出口，世人都会笑他荒谬。他对谭燕西做的是最缘木求鱼的事。他竟然贪恋这样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男人身上的烟火气。灯光下，周迷也看着谭燕西，诚然他生了过分优越以致失去真实感的五官，可他拥抱起来至少是温暖的。接吻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，体温升高，周迷身上的最后一点凉气褪尽，谭燕西那双好看的手这会儿在他的衣服里。吻他的间隙，谭燕西笑着开口： 我看用不着给你准备睡衣了，穿我的就很好。 后一句话贴他耳边说的。 当然不穿更好。 周迷脸烧的一层薄红，因为在灯下，他还是习惯黑暗，灯光让他变得拘谨。都已在覆水而难收的边缘了，谭燕西动作却停下来，手收回来，搂着他的腰，亲他微微湿润的嘴唇，又抬了抬头，一个吻落在他额角上，随后伸臂去关灭了台灯。难得的同枕共榻，却只是拥抱，什么都没做。外头雨还在下，醒来怕是北城变泽国。周迷恍神了一下，想到明早上班路会不会淹，就听见谭燕西问： 睡着了？ 周迷摇摇头，沉默时便觉得雨声又变大了，寂静昏暗的氛围叫人昏昏欲睡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他意识已在涣散的边缘，却突然被谭燕西沉暗的声音唤回，他几乎是心脏停了一拍，头一回听谭燕西有这样的语气，远的像飘渺一声叹息，近的又像标点符号里都涨了潮，拖着尾音往下坠，变成雨点子，一阵浇在他心里面，叫他思绪也跟着潮湿。谭燕西如此开口： 敏敏，往后别跟我吵架了。 周迷妈妈叫周继柔，一个看穿了现实、为母则刚的女人，称呼自己女儿永远掷地铿锵的连名带姓，所以周迷和宋满都是没有小名的。但今晚开始，谭燕西叫她迷迷。周迷好像耐受不了这样一种亲昵，一面觉得奇怪和陌生，一面又被最最柔软的情绪迎面击中。顾斐斐爱好听粤语歌，跟他不一样，他的歌单多半是 Edith Piaf， 非常长情，非常老派。有一回跟顾斐斐在公寓里喝酒，他听到一首歌喜欢极了，问什么意思，顾斐斐就翻译给他听。此时此刻，他是突然想到了那首歌的歌词：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模糊的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潮涨。鸡飞狗跳的清晨，周迷睡迷瞪了，顺手按掉了闹钟，醒来已是半小时后，慌忙爬起来洗漱，时间都不够他化个淡妆。他正在衣帽间的镜子前面最后一遍整理衣服，谭燕西醒了，打着呵欠走进来。 这么大动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要上前线去打仗。 他还要在这个时候给他添乱，凑过去搂他的腰，准备亲他一下。周迷伸手将他脸颊往回推。 哎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连衣服都没时间回去换。 我也没把你衣服弄脏啊，脏的不都是我的？ 周迷已没空谴责他这副浪荡公子样。 不换怕人议论。 议论什么？议论的人自己没有性生活？ 周迷转过头去瞪他一眼。 下次麻烦你要见我，请至少提前一天通知，我要好做准备。 那要不要我再正式给你发个函？ 赶在周迷彻底跳脚之前，谭燕西手指抬他下巴，迅速成功偷个吻，再及时撤退，转身往浴室去，一面开口： 车应该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直接送你去公司，迟不了。 可是今天路都外淹了，路上会堵车的。 那估计不止你一个人迟到，更不用慌了。 你这种做老板的，根本没法共情我们这种社畜。 东西都已收拾好，周米准备走，这时候浴室门推开了，谭燕西探出身。 哎，我有个主意。 周米脚步一顿，瞧见他睡衣敞开，胸部肌肉线条紧实，不由得别过目光，等他有何高见。 买几身衣服放我这儿，随时想来就来。 周迷就知道他没什么好话。 管你，我真的要走了。 身后谭燕西哈哈大笑。周迷听到这笑声有点被气到，台湾看一眼手表，也不差这两分钟了，于是豁地转身。谭燕西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顺着门缝溜进来。花洒还没开起来，浴室里只有头顶白光。谭燕西睁眼瞧着周米走近，跟自己不过半步之遥。他抬起手来，两人面对面站着。他垂下目光，即能瞧见他长长的睫毛落在脸颊上，淡灰色的一排影子。他分明耳朵泛红。谭燕西喉间不由自主地闷哼一声，抬手去捉他手腕，也不知是想阻止他还是叫他继续，但不要这么不得章法。然而周迷却轻巧一步退开。 再见了，谭总。 说着周迷一推浴室门，跑得比什么都快。谭燕西低头看一眼自己，哭笑不得。 哎，这人管杀不管埋啊。 路上果真淹了水，堵得十分钟挪不了几步。但周迷因为捉弄得逞，心情格外好，反正迟到已成既定事实，便掏出手机来给谭燕西发消息。 谭燕西，我真的要迟到了，保底半小时，上不封顶。 发过去没一会儿，谭燕西拍过来一封微信红包，名头是误工费。周迷笑着点开了，整整200块钱，够承包他一周的提神咖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